大夫说服了女人，给患者做了简单的初步检查，看得出他脸色凝重。测完血压之后，回头和张慧低声说：“血压很低，70/50，脉搏很弱。不管他们挂没挂好号，马上吸氧，建立护理记录，建静脉通道。抢救间没地方了，就放在这儿吧。”小杨转身对身边的女人耐心地说：“病人现在病情危重啊，你们等人可以，但是如果再不及时治疗，就有危险了。”看着担架上男子痛苦的表情，女子和矮个男人又商量了一下，最终同意了。一通忙活，小杨的医嘱一项一项的执行着，吸氧、监测、心电图、输液、用药，这些事儿要是在病床旁倒也不十分困难，但对在放在地上的担架，医生护士对他们来说都是个考验。胖胖的护士小王输完液之后直起身来，小声的嘟囔了一句：“要不是我最近练瑜伽，这活啊还真干不了。”这边忙着，那边的反应却没那么热情，好像他们做的越多，家属却越着急不安。那个高个子男子在外边里里外外的跑，听着一些电话，说着听不懂的方言，女人似乎不太同意他的意见，还在低声的争执着。随着医嘱的逐步实行，患者的情况好了一些，血压160，恢复窦率。小杨再次听到了患者的心率，脸上露出了放心的表情，和护士交代了几句，准备离开去看别的病人。这时那个高个子男子突然进来说：“李主任就要来了啊。”矮个男子和女人脸上露出了希望，同时又有点担心的表情，似乎他们要等待一个难以预料的场面。大约过了15分钟，李主任匆匆的赶到了急诊室。女人听说之后，扑通一下跪到地上，痛哭流涕，央求主任救救她的男人。那个高个子男子十分的尴尬，一边搓着手，一边对李主任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没打算让他们看的，可实在找不着您。”李主任扶起女人，满脸狐疑：“他们？小杨大夫？为什么？”张慧说：“啊，他们来了以后啊，不肯挂号看病，说找着人了。”李主任仔细看过患者，又和小杨大夫低声交流了几句，看来他们对小杨的处理很满意。见患者病情稳定，李主任和小杨大夫把高个子男子和女人叫到了医生办公室，先交代了病情，然后提出了下一步的治疗意见，同时告诉他们，刚才杨大夫的治疗十分及时正确。李主任最后说：“在你们来以前，我接到了你们那儿叶主任的电话，说这个很重的病人希望来北京，我不是让你们先到急诊室吗？你们为什么说不打算让小杨大夫看呢？”女人看了看高个子男子，高个子男子十分难堪地说：“我听说你们大专家不接别人看过的病人。”“什么？”李主任满脸惊愕：“谁说的？”“我们那儿一个人说的。”“这个人是医生吗？”“不是，就是靠这个混饭的。为了向他咨询来北京看病的情况，我还给了他300块钱。送走了患者家属，李主任和小杨相望无言，无奈的摇了摇头。最后李主任拍了拍小杨的肩膀说：“不管怎么样啊，你今天对了，要是真等我，可能就得出大问题了。” 资讯目前呢，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，话题，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， 成果，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，最热门的健康话题，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。北京新闻广播，健康北京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，接下来向您介绍的是北京佑安医院李俊宏和刘慧所写的文章，题目呢叫做《一块玻璃惹的祸》。我们来听听到底这篇文章都说了些什么。危险无处不在，在特定的条件下，玻璃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。北京佑安医院急诊科就接诊了一位被玻璃扎成重伤的患者，您是否也有过这些危险的行为呢？五月的一天，佑安医院急诊科医务人员正忙碌着，一阵血腥的风夹带着救命的声音冲进了急诊室。